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，原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。经典九六九，精英精英都在听，都在听。 会面又离别，是否被愚弄？我笑我哭，全无作用。又在何日，你我方可会懂？一生相爱数十次，才避免刺痛。原来无论天天相见，亦免不了到终结。然而期限即使逼近，分手为何在这一？原来无论多么紧靠，亦有一处会失散。然而前路即使隐蔽，分手为何在这？ 就

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

渴望你熟悉的温柔，从不曾离开我，在你心里看到拥有，你也一直在等着我，再多的语言也很难去表达这一份承诺，我不会放手，勇敢地爱着你。 让你的